却沉默的画面，听钟声滴答的炊烟，雨水滑落的神仙，没有时间的考验，没有难忘的场面，只有我们缓慢呼吸的音乐。我感觉